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不久，广西民歌会的总决选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举行，来自广西各地的优秀民歌手们齐聚一堂，共同展现了民歌的魅力。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广西这片土地啊，素有歌海之称，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无事不歌，随心而唱，孕育出了丰富独特的民歌文化。说起民歌这种音乐形式，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其实都有流传，有一些歌曲虽然大家可能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却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的传递到了现在。很多经典的民歌作品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民间传说故事，或者是创作者留下来的故事。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经典的中国民歌和他们背后的动人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刚才节目开头啊，我们提到了广西民歌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聊聊这最有名气的广西民歌刘三姐歌谣。200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宜州市申报的刘三姐歌谣入选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刘三姐是民间传说中一个来自壮族的民歌手，在当地有着歌仙的美誉。有关她的故事和记载有很多，一些地方更是把每年的农历3月3当成节日来纪念她。传说中的刘三姐出生于唐朝，她的真名不是三姐，人家是叫刘三妹。刘三妹有着出口成歌的本领，不但歌唱得好，人也长得漂亮。17岁那年，刘三妹在对歌中认识了一位英俊的青年，两人情投意合，私定终身。但是村里的一个恶霸对三妹垂涎多时，想要把刘三妹据为己有。刘三妹就和那个小伙子手拉着手，双双跳进了柳河的滚滚波涛之中。有人查阅了不少民国之前的各种文献，发现无论是在文人笔记中，还是在乡土志里，对于这个人物几乎只有刘三妹一种称呼。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都说是刘三姐了呢？这就不得不提上世纪60年代那部经典的电影《刘三姐》。电影《刘三姐》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乔宇编剧，苏里执导，1961年上映，是我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在一本讲述长春电影制片厂历史的图书《长影的故事》中，曾经记录了几段电影《刘三姐》的拍摄花絮。影片中饰演男主角阿牛的演员叫刘世龙，当年在出外景之前，刘世龙到长春第五百货商店买牙膏，忽然背后有人递给他一张车票，说这是你的票吧。刘世龙想也没想就说不是，接过来交给了售货员，还喊谁丢的票啊，谁票丢了。售货员看了看票面，是到桂林去的票，就问柜台外面的顾客， 这哪位顾客是要到桂林啊？票丢了。刘世龙这才想起自己要去桂林的事儿，一掏兜发现票不见了，连忙说：哎呀，我的票，我的票，今天啊，我要到桂林去拍电影，我给忘了。有人认出来他是演员刘世龙，售票员才把票还给了他。拍摄外景的时候，正是桂林天气最闷热的时候，每天都有40多度，天一热，喝水就多，两个巨物往山上抬开水，一根扁担，一个木桶，前高后低，水桶就不断地往下滑。导演苏里担心水桶滑下去烫伤人，就上前去帮忙，结果这木桶的底儿突然脱落了，开水倾倒下来，没烫伤抬水的人倒是把帮忙的导演给烫伤了，两条腿上一片片皮肤坏死。大家急忙把苏里送到医院处理，医生让他住院，但是苏里却躺在担架上，让人抬到现场去指挥拍戏。经历了不少曲折之后，电影《刘三姐》一经上映，大获成功，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其实从题材上来看，《刘三姐》这部电影并不特殊，主要反映的是典型的旧中国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而能让它在同类型的电影中脱颖而出，并且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电影中那些优美的民歌。刘三姐的电影音乐由作曲家雷振邦创作，他利用广西特有的民族曲调，经过提炼加工，写出了一首首旋律优美的民歌。不过大家非常熟悉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最初啊，却不是来自电影《刘三姐》。原来在1959年前后，广西柳州市组织创作彩调剧《刘三姐》的时候，就出现了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的唱段。1960年在彩调剧的基础之上，又改编创作了歌舞剧版本的刘三姐，主题曲《山歌好比春江水》正式诞生。它是由龚邦荣、包玉堂、江波、宋德祥等广西艺术家们集体创作带来的。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呢，咱们聊的是中国的经典民歌。离开广西，我们继续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去探寻民歌背后的故事。那这个时段，我们来聊聊那首经典的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还有著名的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1939年春天，王洛宾跟随西宁青海抗战剧团来到河西走廊，在那里王洛宾结识了不少维吾尔族的朋友，从他们那里搜集了很多新疆民歌。有一次在酒泉，王洛宾从一位维吾尔族的艺人那里听到了一首流传于新疆喀什地区的民间舞曲，名叫伊拉拉沙伊格。这是一首古老的舞曲，歌词中的沙伊格是维吾尔族一种手工织成的花绸子，伊拉拉呢只是歌词的衬语，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王洛宾却听出了曲谱中与众不同的东西，细致地做了笔记。很快王洛宾就给这首伊拉拉沙伊格的旋律写上了抗日内容的歌词，交给剧团来试唱。但是大家唱到这个沙伊格这句词的时候，总感觉这几个字儿很拗口，这怎么回事呢？王洛宾仔细分析了一下原因，问题在于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到处烧杀抢掠，沙伊格和沙一个发音相似，演员在唱沙伊格的时候听起来很不舒服，观众听着也不入耳。河西走廊的巡回演出结束，剧团返回了西宁，王洛宾一边为抗战剧团编写节目，一边整理着他从河西走廊带回来的素材，想尽快把这首《伊拉拉沙伊格》改编成一首新的民歌。当时抗战剧团的演员们住在西宁市的一座独家小院里， 院里有一座两层小楼，院子中央有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槐树，夏天的晚上，人们都喜欢围坐在这棵大树下乘凉。一天傍晚，王洛宾正在树下琢磨他的伊拉拉沙伊格，不经意的一抬头，看到天空的东方慢慢升起了半个皎洁的月亮。那半个月亮突然间让他觉得好美啊，灵感就是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的。王洛宾立刻跑到屋里，找出纸和笔，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气呵成了这首新民歌作品。他对原来的民间舞曲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把原来较快的节奏改成了舒展慢板和抒情曲。原生态的歌词过于松散，缺乏内在逻辑性，在他的基础上，王洛宾又创作了新的歌词，一首可以载入世界音乐艺术史册的爱情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就这样诞生了。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半个月亮爬上来都被人误以为是一首找不到作者的青海民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洛宾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解释，四十年代初期，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歌曲先由青海歌舞团演唱，之后很快流传到了大西南甚至更远。他补充说，因为我有很多作品是在西宁改编和创作的，所以不少人就误以为是青海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就是个典型。半个月亮爬上来既保留了新疆维吾尔族民歌的质朴无华，又显现了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它的改编成功也代表着王洛宾对新疆少数民族民歌的认识以及改编和创作的技巧都跨上了新的高度。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民歌作品。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啊，很多朋友小时候在学校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经常选来作为参赛歌曲。歌词是这样的：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听到这句歌词，估计您已经不自觉地哼唱出熟悉的曲调来了。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的金山上。平时我们听的最多的可能是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的版本。那么您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吗？这首关于北京的民歌却是诞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西藏林芝地区。我们都知道藏族是一个非常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歌曲旋律优美辽阔，高亢嘹亮。而且在西藏地区，歌舞可不完全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概念，它更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和爱好。藏族民歌中情歌占了很大的比重，比如歌曲《在那东山顶上》就是根据仓央嘉措的情诗马吉阿米改编而来的。马吉阿米翻译过来就是未嫁少女的意思。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是来自一首林芝地区的民歌，这种歌曲叫工部剑歌，一部分是表达男女之间爱慕的情歌，另一部分主要是歌颂的狩猎者的高超技艺和英雄气概。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的首唱者叫常留柱，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去西藏支援建设，听到当地有个叫扎西的老人给他唱了一首传统民歌，常留柱和另外一个朋友就根据这段旋律在原民歌之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就诞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照规定参加汇演的必须是业余歌手，可不凑巧常留柱却是一位专业歌手，于是就重新选定了一位叫雍熙的业余歌手参赛来演唱这首歌。 雍熙就成为了第一个把北京的金山上从西藏唱到北京的人。他在北京的演唱大获成功，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从那之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悠扬动情的民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叫雍熙的藏族歌手不是别人，他其实就是歌手韩红的母亲。后来雍熙成为了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的一位歌手，韩红的父母就是在战旗歌舞团相识的。前几年韩红也对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进行了翻唱，还曾经在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上和母亲雍熙一起深情地演绎了这首歌，也算是乐坛的一段佳话了。当然了，这首歌第三个重要的传唱者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歌唱家才旦卓玛，他演唱的版本也是大家现在最耳熟能详的版本。正是这三位歌者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共同串联起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经典民歌的前世今生。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民歌。前面说的几首经典民歌啊，都是在少数民族歌曲的基础上创作改编而来的。最后一个时段，咱们说的这首是来自汉族的一首民间歌曲。在不少我们国家的重要活动场合，比如说在北京奥运会的典礼上，这首歌都曾经响起过。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大家不会联想到黄土高原或者西南山水的风光，而是会想到江南一带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您猜到了吗？没错，这首歌就是《茉莉花》。在《茉莉花》的各种演唱版本中，词曲作者一栏一般都是空缺，或者写着艺名，有时候会写由军旅作曲家合仿整理改编。而在黑鸭子组合演唱的版本中却有些特别，这个版本的词作者写的是冯梦龙，也就是明朝著名的讽刺小说《三言》的作者。当然了，那么标注一定是有道理，因为今天人们能见到最早的和茉莉花相似的歌词，正是明朝万历年间冯梦龙收编在挂枝中的一首《茉莉花》，有词但没有谱曲。闷来时到院中寻花儿戴，猛抬头见茉莉花在两边排，将手儿采一朵花儿来戴。虽然跟现在的歌词不太一样，但至少说明了茉莉花在明代的后期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口头咏唱的对象。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民歌茉莉花虽然是产自中国，但在汉代以前咱们国家其实是没有茉莉花这种植物的。茉莉这种植物呢，原产于印度、巴基斯坦一带，1000多年前才传入我国，最早见于福建、广东地区。在西欧人眼里，茉莉花的花语是和蔼可亲，菲律宾人则把它作为忠于祖国、忠于爱情的象征。每逢有贵宾到来，就用茉莉花编成花环，挂在客人的脖子上，来表示欢迎和尊敬。不过今天呢，咱们国家的茉莉花种植面积已经占到了世界种植面积的65%，年产量也已经是世界首位了。咱们再说回《茉莉花》这首民歌，根据考证，清朝乾隆年间的戏曲剧本集《坠白球》是现在能见到最早的茉莉花歌词的载体。 里头的歌词是这么写的：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的花开赛不过了它。本待要采一朵戴，又恐怕看花的骂。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位叫做祝香主人的人编写了一本小百科知识全书《小汇集》，其中又收录了茉莉花最早的歌谱。今天在中国最为普及的茉莉花词曲是有两个版本的，其中一个是江苏版的民歌《茉莉花》，另一个版本是约翰巴罗在《中国旅行记》里所记载的《茉莉花》。这两个版本大家听到第一句歌词就可以区分开来，一个唱的是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另一个唱的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普契尼在歌剧《图兰朵》中就是对巴罗版的茉莉花进行了重新编曲，也让这首歌风行于西方。1926年4月25号的晚上，歌剧《图兰朵》在米兰一家灯火辉煌的大剧院里盛大首演，中国民歌《茉莉花》成为了贯穿全剧的主旋律之一。这首《茉莉花》是普契尼在1920年从他的朋友法西尼公爵家的巴音盒中捡来的。这位公爵曾经出任过意大利的驻中国领事，普契尼将这首很中国的音乐用男声合唱、女声合唱、交响乐队等多种形式巧妙地运用在歌剧《图兰朵》之中。借着《图兰朵》的盛名，这首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的民歌也远播海外，甚至是为世界所熟知。事实上，多少年来，民歌小调《茉莉花》已经在各地的方言、语调、风土人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衍生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版本。前几年还有人试图获得《茉莉花》的版权，为各种场合使用和改编《茉莉花》设置障碍。不过这种做法遭到了民歌界的集体反对。《茉莉花》是一首民歌，它只发源于人民之中，不是任何人的专利，任何人也都无权将它买断。一首首经典民歌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被无数的人们传唱到现在，寄托了无数人的情感和回忆。那今天关于经典民歌和他们的传唱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的是一首根据民歌《茉莉花》改编而来的同名歌曲，来自梁静茹。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谁 好，谁当我情人做梦都会笑，我望着窗外的街角。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如龙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